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起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骨质疏松的问题。为什么会交流到这个话题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它的一个背景啊。但首先呢，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他呢就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郭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咱们的这个实习主持人楚嫣，那也有请楚嫣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02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楚嫣。 嗯， 高兴认识大家。 是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什么会和大家去关注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因为在前一阵子啊，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真的是让人有点没想到。就是6月中旬的时候，湖南的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位学生和同学在玩一个特别经典的游戏掰手腕。我相信很多的同学，尤其是男生啊，对，经常会玩这个游戏，这是他们在青春期体现自己力量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所以他们会特别喜欢去跟同学彼此之间去进行一个较量。但是这个结果令人出乎意料啊，就是一名学生在掰手腕的时候竟然导致了自己骨折啊。那医生呢最后判定说是因为骨质疏松所导致的，完全让人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以及这个结果引发出来的一个让人思考的点呢，就是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可能会骨质疏松呢？因为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啊，大家觉得骨质疏松常常发生的人群呢，有这个老年人，还有呢就是绝经期之后的这个女性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在年轻人甚至是更有年轻化趋势的一个态势的发展方向去出现了？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去关注的，以及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听郭教练和大家去谈一谈，或者说就像郭教练自己提到的啊，让骨质疏松的骨头变得更强壮。他给大家去带来了一套健骨健身操，是不是？ 对，就是强壮骨骼嘛。 对， 确实是，就是现在呢，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年轻化。 对， 以前我们经常说中老年人，或者是这个我们经期绝经期以后女性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因为由于饮食的原因，还有缺乏锻炼的原因，这个骨折越来越年轻化了。你看现在不是10月20号定义为世界骨质疏松日吗？所以对于这些人群来讲，我们大家一定要意识到。不是说这些老年人才有， 对， 越来越年轻的小孩子，就刚才你提到的，孟莹提到的这个掰手腕的学生，十几岁嘛，就出现了骨质疏松， 我们要提高警惕了啊。 对的，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骨质疏松的一个定义，得知道，你不能说就印象当中就是老年人，就是女生怎么样？现在骨质疏松它的整个定义来讲，就是骨密度低于正常值，容易发生骨折。你看，这就是它的定义。 那这个正常值怎么去定义呢？ 正常值呢，就是如果我们给它个范围呢，其实这个都是医生来决定的。比如说定期的去医院，我们做体检， 对骨密度检测， 对医生说，你这个在这个正常范围以内继续保持，或者医生也会提意见说，你这个 骨密度可能有一点点的偏低了、 嗯、 你得要补充什么什么或者要参加什么运动，他都会去提示的。 嗯，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容易发生骨折或者说骨折 风险吗？ 对，风险、 嗯、 就是定期的真的要去医院做检查 啊、 嗯！刚才我们一直说不是中老年人的事情，那现在年轻的、 嗯、 比如说二十岁啊三十岁也是要定期的，你不用说你每一年对吧，你年轻人嘛，你可能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固定的去测一下自己的骨密度、 嗯、 这是个一定要做的、 嗯、那他这个是只有通过在医院检测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骨质是否疏松吗？还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觉得腰酸背痛啊、 嗯嗯、 或者是就手脚不麻利这种状态能够自己来自测一下是否骨质疏松这个状态吗、 哎、对了，就是自测，就是刚才说的、 嗯、 啊，就是平时呢比如说下背痛特别酸、 嗯、 啊，有时候提不上精神，有时候训练的时候感觉总是发不上力，就日常生活以及训练过程当中、 嗯、 其实这种情况下已经给我们一些暗号了、 哦、 那真的是看看有没有骨质疏松呢，要去医院做一个监测了、 嗯、 那如果你平时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精神状态非常好，并且没有任何出现感觉自己发不上力或者没有感觉到自己腰酸背痛的，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的自测一下，哎，我可能和骨质疏松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了，你真的是要去医院，可能需要去做一个检查检测了、 嗯、 对吧、 啊、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自测的办法先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对、 嗯、 但是怎么有一个准确的结果一定是要通过 医生 的 专业的检查、 就是、 对， 在医院进行的一个专业的检查、 嗯、 最后我们进行一个对比之后判定出来自己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对， 那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 嗯、 为什么它会越来越年轻化的去发展、 嗯、 就是和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 没错， 对、 嗯、 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嘛，这个在学生身上发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对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学生朋友他们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他们现在的这个久坐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嗯、 体育运动的时间又比较少、 嗯、 那自然我们的这个骨密度它是比较的脆弱的， 对， 所以 发生骨折这种， 对、 哎、 对，就会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更何况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高发人群，那就更需要去关注了啊。 没错， 嗯， 嗯， 那我们刚才听郭教练已经介绍完了这个定义了、 嗯、 以及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应该是在全年龄阶段都去关注自己的一个骨质健康的。 对， 那我们再和大家去谈一点的就是常常发生骨质疏松的一些位置。 嗯， 就比如说这个掰手腕的时候， 嗯， 手部的这种骨折是一个常见的位置吗？ 哎、对，就是、 哦、 一般来讲我们说刚才通过定义来讲就是骨密度小于正常值容易发生骨折、 嗯、 那骨折的部位一般是发生在哪里？一般我们说髋关节周围，就是大腿、 嗯、哎，对，很多老年人摔倒的时候嘛、 哎、 全都是这个地方。 对了， 对， 摔坏了需要置换。 对， 要么就是骨就是大腿骨头折了、嗯、对吧。还有一些人刚才我们提到的案例，年轻的小孩子掰手腕， 小臂也会、啊 哎、小臂肘关节的地方，比如说尺骨啊桡骨啊、 嗯、 都可能会发生骨折、 嗯， 所以呢一般会发生在我们髋关节、大腿和我们的肘关节的位置。 那感觉好像就是四肢、 哎、对，四肢更多一些，对、 嗯、 四肢更多一些。所以呢平时呢这个地方更应该着重去训练。所以呢我们这个部位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做训练的时候一定要增加这个地方的肌肉力量，并且呢、 嗯、 增加它的一个骨头的一个密度啊，防止它这个出现骨质疏松。当然了，哎，年轻的小孩子都会发生骨质疏松，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已经是个普遍的现象了？那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其实骨骼如果有规律的运动，可以降低骨折发生的风险。 嗯， 因此我们说啊，你如果怕自己有骨质疏松的风险，那第一点要去医院做检查，就是刚才说了几个特征、 嗯、 比如说平时你感觉到自己骨头疼痛、 嗯、 身材有点变矮或者驼背、 嗯嗯、 或者腰酸背痛发地感觉不舒服，那你就要去医院做个骨密度一个监测了、 嗯、 啊。如果没有这些症状，那我们大可不必担心， 嗯、 啊，并且呢，两到三年去做个测试，给自己上也是做个保障吧。 对、 啊， 但是也绝对不可以轻视年龄对于我们这个骨质流失啊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哎，对。 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 没错 啊。那比如说我的饮食又不是特别的、 嗯。 对于骨质的这种营养的补充又不是特别的在意、 嗯、 对， 那都很有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生。就像我之前还听到过有一些专家讲嘛、 嗯、 就有一些尤其是女生啊，她特别急于去减肥、 嗯、 所以她的这个在短时间内去想要达到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减肥效果、 嗯嗯、 其实在 这个阶段反而去建议这些女生应该去做一个骨质的测试，因为很有可能钙流失的非常快， 是的， 一旦流失的非常快，那自然就代表的是我们的骨质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对， 所以其实就像郭教练提到的嘛，虽然说大家做了一个自测之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我好像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也不要轻视了骨质疏松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隐藏的一些风险。 没错，而且因为我看之前有很多人说、 嗯、 其实骨质疏松在儿童的时期就已经有潜在的风险了、 嗯、对 的对的、 嗯、 所以呢这个从我们毕竟当然了从儿童或者年轻的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讲，他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参与的一些比如说大强度的训练或者大强度的劳动、 嗯、 没有、 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他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嗯、 但是做一些这个过度强度的对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像刚才说这个中学生一样，可能掰手腕、 嗯、 这种是一种对抗比较激烈的一些运动， 对， 出现了骨折 猛的发力嘛、 对了，所以说适当的运动可以避免这些骨密度疏松的一个现象产生，并且可以增加肌肉力量、 嗯、 降低骨折的风险。因此呢就是说咱们不管就是说中老年人也好，或者我们说呢女性也好、 嗯、 我们青少年也好啊，咱们呢平时得多做一些训练、 嗯、 但训练过程当中第一点可以增加我们的骨密度，第二点呢防止骨折的产生。 嗯， 哎，他们有人说就是晒太阳能长个儿、 嗯、 说晒太阳可以增加这个钙补 钙、 啊、它这个会不会对这个骨质疏松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帮助呀？ 对、 啊、 这个咱们从营养方面来讲、 嗯、 就是我们一般说如果啊每天啊，你的工作时间比较忙，也没有时间出去做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 嗯、 一般有些人可能吃一些维生素 D 胶囊吧，啊， 对， 因为我只知道维生素 D， 它是帮我们身体的钙质去很好的去输送给我们骨骼上、 嗯、更好的吸收嘛， 更好的吸收。 啊、 对， 对。 如果这些人比较忙，哎，他只能吃这些维生素 D 来帮助我们钙质去充分的去利用。而如果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时间比较充裕，他又喜欢亲近户外，那每天的去。太阳底下，这个太阳不是说啊真的有太阳射照射 最热的那会儿啊、 哎、 没必要的， 对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是出去做户外，其实适当的阳光已经打到我们身上了、 嗯、 对、哎、这就是可以充分的吸收自然的维生素 D、 嗯、 这就是维生素 D 嘛、 嗯、 维生素 D 有了以后你身体的钙就能很好的去运输了、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每一天只要晒10到15分钟的太阳、 嗯、 这个晒太阳不是说站在太阳底下、 嗯、 就是 接受阳光的滋养、 哎、 维生素 D 的吸收、 哎、就可以了，就 对, 对、 嗯、 这些都是从营养方面去讲的、 嗯、 对吧。那 当然还有就是食物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喝奶， 哎， 哎补钙， 对，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 吃一些奶酪，尤其奶酪。 对， 其实当时研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外的人和咱们中国人来讲，国外的人骨质疏松的几率少一些。 嗯 嗯， 他们是不管是喝奶啊，更多的吃一些奶酪，就是咱们说的奶酪。 哎、对对， 这个奶酪对于这个钙的补充，防止钙质的流失，骨质的、 嗯 风险的发生几率都会降低，它可以提高骨。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 嗯、 很多这个比如说欧美国家的人、 嗯、 他们很把喝奶相当于喝水一种习惯， 真的是。 而且让我很惊讶的，反正我是受不了，我个人这个习惯受不了。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可以从冰箱里拿出 冰 牛奶喝， 对 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个他们也说，因为冰牛奶是就属于冷链存储，它可能它那个钙的保留的程度会更加本真， 哦、 然后 也对它里头的那些营养物质的破坏会少一些。 它也所以说这可能也会成为像欧美一些国家为什么骨质疏松的这个人少、 嗯、 人少一些的有原因、 哦， 因为他们爱喝冰牛奶。 对， 钙补的很充足。 对， 他们确实，他们的肠道因为和咱们东方人肠道不一样，他们的耐受性、耐凉性， 尤其是耐寒性，从坐月子就看出来。 对 对对对，他们是这样，他们说，就是说0到6度， 嗯， 他们是正常的水温， 嗯， 喝完以后没有问题。那咱们想想，如果是东方 人，受不了，真的受不 了。东方人对0到6度的水拿出来以后，刺激肠胃，肯定拉肚子 不 舒服的。 对，印象最深就是大家只要出国玩啊，上哪儿都先找热水。 对， 但是很多的外国的酒店它是没有的， 是、 啊、 他们觉得热水，就他们总得要喝点什么东西，你要喝咖啡啊，或者是我得泡点茶，要不是茶里加点牛奶，就得有点味儿。 对， 但是好像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喝热水是很养生的， 对， 就是它没有味道，但是很开心的，喝的也很开心。 对， 所以饮食习惯不一样，可能对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对影响也不一样， 对 吧？那咱们就是说，如果用咱们东方人来讲，或者咱们中国人来讲，那咱们就要按咱们的习惯， 是的， 去做。 那就是在饮食上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可以借鉴的， 对，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嘛，这个多吃奶酪， 奶 制品一定是需要补的，这是毋庸置疑 的， 但是奶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之前并不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 常 见的一种选择， 不是一种膳正常膳食 对 部分， 嗯，对，但是我们可以多多的去选择， 嗯， 尤其我觉得其实从孩子的这个角度给他去培养一些这样的饮食习惯， 哎，对， 反而会好培养一些，可能大人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中国胃，或者有的人说我是西式胃啊， 对对对， 但是从孩子的话他如果从小去培养让他多吃奶酪啊以及这种奶制品的补充， 嗯， 那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尤其是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预防， 哎， 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啊， 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到，因为小的时候， 嗯， 大人们经常会说你多喝点牛奶， 哎， 多吃点鸡蛋长个， 哎， 对，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在长身体的时候他需要这种大量能量的摄入， 对， 所以小的时候儿童时期这种营养的补充也会对他未来是否会面临骨质疏松这个风险有一个， 嗯， 潜在的一个补充的一个基础， 哎， 对， 所以说预防骨质疏松还得从年轻人抓起， 从娃娃抓起， 没错，没错，没错，是， 对， 是从饮食上来讲。 我当然刚才还想到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我之前也发觉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在小孩子的阶段， 嗯， 他们特别容易会出现就是小臂， 嗯， 这个地方的骨折， 嗯 啊，我不知道郭教练有没有遇到过， 嗯， 或者说有没有觉出来啊，就是好像这个地方在小孩身上发生骨折的几率很高， 嗯，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这个地方容易发生骨折就会导致他以后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会有这样的一个必然的联系吗？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整体来讲它是个全身的一个钙的一个流失， 嗯 啊，和这个呢它的关联性不大， 哦，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小腿也是从年轻到成人他的骨后线在逐步的在生长，所以你这个肢体末端骨骼可能生长的速度比较快， 嗯， 那当然呢我们生长快它的基础可能就会差一些， 嗯， 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骨折，那前臂也是，所以我们经常看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大腿反而不容易出现骨折， 对 啊， 对， 大臂不出现骨折，不容易出现骨折，就是我们的小臂呀，啊，和小腿呀，啊，因为这个地方它生长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 嗯， 快的过程当中可能营养没有及时的供给它， 对对， 在做一些激烈的对抗也好或者运动也好可能会出现了 骨 折， 嗯，那对于孩子来说， 啊， 刚也说到这个很容易骨折，那怎么样去预防呢，或者说是让他不要那么轻易的会受到伤害。 哎，那你看咱们就是说从这个话题来讲， 嗯， 不管是小孩子嘛成人也是，对吧，就是如果出现了骨折或者出现了骨质疏松，那到底通过哪些运动我们可以把它改善， 对呀， 啊，或者说他有骨质疏松他没有出现骨折，就像这个学生来讲他可能以前已经有了骨质疏松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嗯， 因为没有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 嗯， 突然做了对抗性的运动以后骨折了，通过医生检查原来啊骨质疏松了，那如果知道了骨质疏松并且发生了骨折，那这些人应该采取什么运动， 就是我们前期给他做好预防嘛， 啊，对， 嗯， 咱们针对不同的人来讲给他们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训练， 好 啊，一些建议， 嗯， 那第一种人就是说刚才说了有骨质疏松但是没有发生骨折的人， 嗯， 啊，没有发生骨折 已经在临界点上了， 哎， 需要注意了， 没错，那这个呢咱们会推荐两个动作 啊， 第一个动作就是站姿的，站姿呢推墙， 嗯 啊，这个很简单啊，当然 就是面靠墙呗，推它。 哎，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那第一点呢，就是那首先再把动作讲完，讲完以后给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个 原理啊。 原理啊，那第一个动作我们说站姿推墙，当然了，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去做， 嗯， 不管说这个学生了呀，男女老少啊， 嗯， 都要可以做的啊。如果你有了骨质疏松，但是没有发生骨折的情况下，可以做的动作就是两脚合肩同宽和墙大约是40到50公分的距离， 嗯， 当然根据实际情况吧，可能成人离远一些，小孩子嘛离的墙近一些，啊，大概的是30到40公分， 嗯， 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啊，然后我们说你慢慢的开始往上推推推，两手扶住墙慢慢的推，推的时候呢记住两个肩胛骨，这很重要，两个肩胛骨一定要夹紧身体， 嗯， 如果两个肩胛骨不夹紧身体会容易出现驼背含胸的状态， 对， 这个对于你前臂的一个压力会更大，稳定性会更差，可能整个重心可能压在前臂上 还反而会容易发生骨折、 嗯、 所以我们一般人讲、 哦、 哎，这动作很简单呐、啊，那做起来不很轻松吗？ 对呀、 啊，当然他是特殊人士嘛，已经有骨质疏松了， 嗯， 当然这些人群做的时候肯定要注意， 就不能给他太多的负重了、啊、 对了， 反而应该撑墙。因为我刚才在想这个动作其实也和我们的俯卧撑是一个道理、嗯、 哎，对， 对吧，好多人他特别喜欢做俯卧撑，只不过就是我们把平面的这个变成了立面的， 哎， 但是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嘛、嗯、已经有骨质疏松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给它更多的负重了， 对， 就应该是变成一个立面的撑墙，这样的压力也小， 对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那正常的人做俯卧撑可能肩胛骨有的时候会前后会有些移动、 嗯、 因为可能是出于发力的效果呀或者训练效果啊，它可能肩胛骨会有些活动，对于骨质疏松的人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肩胛骨，然后始终两个肩胛骨就像在一个平面上一样，最好不要让肩胛骨前后活动、 嗯、 如果肩胛骨一活动可能整个力会集中他的前臂上、 嗯、 可能就引起他的骨折现象、 嗯、 所以有时候做的时候最好有个人在旁边 帮你去 观察一下对 动作是否正确， 哎，看他的肩胛骨有没有始终贴在一起、 哦、 就像我们说自动门一样，两个门是合紧的，两个肩胛骨是靠在一起的， 不要让他打开、 啊、对，不要前后活动，哎，这很重要啊、哦！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动作呢？是因为这个动作呢，第一点，骨质疏松的人，他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他没有注意自己的肩胛骨不稳定的时候，很可能会伤到背部的肌肉，第二点可能会引起前臂的骨折、 嗯。那另外还有一点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大臂需要夹紧身体吗、 嗯？ 还是打开的？ 好，这里呢有上半身啊，一定要上半身一定要靠近我们的。就也就是说白了，肘关节一定要夹紧我们的身体， 那应该就是夹住的、啊、 夹住了，千万不要远离、 嗯、 因为当我们的手臂远离我们身体以后，它的稳定性就会变差、 嗯、 它这种情况下它整个的力矩来讲，就是所有的压力来讲，对它前臂也会增加、 嗯、 所以看似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对于这些骨质疏松的人或者特殊人士来讲，其实难度一定挺大的。 对啊， 对， 还是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有这个动作上的一些建议嘛、啊 哎、那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因为这个动作第一点我们说了，其实主要的发力点还是集中在它的前臂上、 嗯、 因为我们说发生骨折的时候一般会集中在髋关节呀、 嗯、 或者我们肘关节呀这些大腿或者前臂，所以做俯卧撑的时候尽量两个手臂贴近身体啊，发力的时候靠手臂去用力而不要靠肩胛骨、 嗯， 所以增加他的手臂的一个肌肉力量，前臂的肌肉力量，以及增加他骨头的一个硬度， 对， 防止他后期 防止他发生 骨 折， 对， 骨 折，这是没有骨折的人嘛，只是有骨质疏松， 嗯， 就是进一步的增强他的 肌肉力量 啊，骨骼的强度，避免发生骨折。那当然了，做的次数是这样的，一般呢，我们有个频率，一般是给他一个四拍就行， 嗯， 推的时候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因为骨质疏松的人最忌讳的就是。 突然发力 不忘发式的用力， 掰手腕不就是那个意思吗？你突然那一下发力， 对，容易骨折，所以要有一个持续性的，可以自己默数、 啊、 一二三四， 渐进式的那种， 一二三四推起来，推起来后停两秒、 啊、 然后再慢慢的放回去，一二三四再放回来、 啊、 一二三四推出去，然后一二三四放回来， 缓慢的用力， 对、哎、那组数和次数呢，一般这里建议啊，这也是一个中山医院的一个医生啊、 嗯、 建议说一组呢算这个动作做十次就可以，不用太多、 嗯、 做十次。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大家好，我是杜阳学姐，今天特别高兴哈、啊，能够受到母校的邀请。 28岁的党员杜阳，在毕业10年后，又再次回到了母校。 走得快不快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走的每一步算数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育才带给我深深的一些烙印吧。

哎， 对， 能够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一个地点一个点去猛 的 发力，就是因为骨质疏松其实它本来已经很弱了，你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再强力用力的话就会造成损害，反而不会是一个预防一个增强，而是一种损害。 对的， 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缓和性。 对 对，没错， 不要太过于猛烈。 对， 一般的是都是做十次左右就可以了，啊，到时候组数呢自己可以安排。当然如果有些人说哎我很正常，这太简单了，那当然了，这是针对已经有 骨质 疏松 但是还没有发生 骨折 的朋友们。 对， 啊， 那咱们一般人说我也没有骨质疏松，我也没骨折，那这个动作就没必要去做了，你就可以正常的，比如说像训练肌肉拿个哑铃正常的弯举就可以了， 给自己再找点难的， 啊，对，或者做俯卧撑。对了啊， 对，这是一类人群， 这是一类人群。对了，那第二类人群就比较危险了，有骨质疏松又发生了骨折，就相当于刚才 他需要去注意不要再发生，尤其是不要发生这种习惯性的， 哎，对了，你看对于已经诊断有骨质疏松并且已经有骨折了，这些高危人群建议有三个动作可以去改善，就像刚才提到一个这个学生一样，那他就可以做这三个动作，因为他有骨质疏松并且已经骨折了，那在后期他在休养过程当中可以做这三个动作，那这三个动作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呀。 好，那第一个动作啊，我们把它叫做俯卧支撑，俯卧支撑这个动作呢就类似于我们瑜伽里面的一个动作叫上拳式，但是和上拳式还有点不一样，上拳式要求我们的整个身体呢可能上身抬得比较高，那这个呢动作幅度比较低，我简单讲一下这动作怎么去做。俯卧啊，俯卧支撑就是整个身体趴在一个瑜伽垫上， 先平趴 啊，先平趴，对，把两个手臂呢大小臂成90度支撑地面，啊，上身从地面上慢慢的起身，起到上身和这个垫子或者地面大概有30度的角度就可以保持， 就够了。 我们一般说做瑜伽，你看那些动作幅度很上身。起得很高 的， 对，这个不要，这样的就是起到三十度就可以了。主要的目的呢是让前臂压在地板上，然后轻轻的抬起后背、颈部和头部，让增加我们前臂的一个什么呀支撑力，增加它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等长收缩，增加它里面骨骼的一个承受力。如果上身起得过高以后，可能他手臂承受的压力 又太大了， 或者是可能过了一定幅度，超过了他一个正常的力距以后，他力量又小了，所以一般在整个上身起到与地面成30度的时候，他这个压力是最合适最舒服的，对他的肌肉训练以及他的骨骼的一个增强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注意事项就是上身不要起得太高， 对，因为起得再高了就会变成我们那个，比如说有叫狮身人面式， 对， 那就已经撑得很高了嘛，就大家能想象出来 力量很强了， 这就不适合这种人群了，这个动作呢没有建议说做多少次多少组，你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而且这种动作一般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去坚持一会儿， 坚持就等 长收缩，不是说你这样来回来去变了 啊，对就保持了， 保 持 10秒10到15秒之类的，然后你再放松或者再坚持这么一组 10到15秒，对，我觉得这个强度对有点大，你想这已经骨质疏松和 已经 骨折 了，发生骨折了， 可能有的人可能撑个3秒5秒就已经休息了，但是刚才就是说举的例子嘛，循序渐进，如果后期有能力的话，你可能做10秒15秒可能20秒都可能可以的， 好，我们有一个过渡吧， 好，那继续，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在第一个动作基础之上我们进阶了，它叫什么呀，俯卧支撑进阶版，就是以 怎么个进阶法呢， 进阶版就是把两个手臂从刚才的脚俯支撑的角度把伸直放到身体两侧，然后手背朝向地面，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没有了两只手臂的 支撑了，对， 我们是上半身还要继续扬起来， 对， 它的 支 力发力点是哪里，就是支撑 点，发力 点 的话呢是整个是集中在它的一个手腕上腕关节上， 哦， 因为你把手臂伸直以后它掌心是浮在地面上的，所以整个上半身往上起的时候所有的重心是集中在它手腕的这部位，增加它手腕的一个力量以及它的骨骼的一个强度的，但是上身起的也是大概30度，不要起太高，所有的重心集中在小臂和手腕上，那这个难度就比刚才第一个难度要大了， 光听起来我都觉得难度大了， 对，这个其实这个动作呢为什么要进阶版呢，一般人做起来也不一定， 是啊，我也觉得， 所以要进阶版， 就是，骨折患者真的可以去做这样的，就是一个支撑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